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克勤《红日》。 We'll be right back.